俄罗斯塔斯社、中国新华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实施通讯社、阿根廷共产党在线国际问题公报各地消息，以及民主刚果全国逐地思想研究委员会、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不顾内外一致的反对和谴责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事所发表的谈话。